益不断，精彩无限，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双钩将五电章，一晃手中护手电光钩，过来把朱元璋救下来。西屋贤王大吃了一惊啊，大哥，怎么都说您死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四弟，有机会咱们弟兄再唠吧，容我赶奔前面，先去杀退敌兵。朱元璋就不便多问了，退到后面，屈屈气喘，满头的大汗，可有机会喘口气儿。武进忠、武进孝，一个手中擎着冰铁怀抱拐，一个抱着冰铁独龙铲，躲到旁边。咱们再说武殿章来到赤府燕文的马前，心里头不是滋味。原来啊，跟赤府弟兄处得不错，今天是一旦反目啊，老英雄先礼而后兵，把双钩往怀中一抱，躬身施礼。前面可是赤府将军安武殿章有礼了。人员，赤府燕文把马带住，一摆手中凤翅鎏金镋，他一看是武殿章，哎，心说怪啊，两个月以前就听说他与世长辞了，怎么又活了？哦，明白了，武殿章跟我们耍心眼儿，想着这火往上撞啊。对面可是武殿章五福吗？不错，正是老朽。哎，武殿章，你有两下子，说死就死，说活可就活呀。我你耍的什么戏法，安的是什么心？都督叫我怎么说呢？现在啊，我就把盖掀开，打开天窗咱说亮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朝廷的反叛，乱石山磕头的老大。看见没？西屋贤王朱元璋，那是我磕头的老四。我怕金陵侯赤府燕寿找我的麻烦，因此诈死瞒明。今天我们老四在这遇上危险，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？都督，念咱们过去几年处得不错，低头不见抬头见啊，我武殿章舍个老脸， 望都督闪开一条生路，把西吴贤王放了。我武殿长感恩不尽。为什么呢？这不是战场。假如是战场，我们指定日期开兵见仗，谁输谁赢，那都可以。今天咱们是私下里的，私下里就有个人情，望都督能不能答应老朽的要求。还没等武大爷说完呢，赤府燕文气得哇哇暴叫：“老匹夫，闹了半天你是反叛，要知道是你，想当年就把你挫骨扬灰，碎尸万段，你还有脸给朱元璋求情？连你也走不了。”这赤府燕文多也，仗凭自己力大躺臣，欺负武殿长年迈，催马过来，晃兵器就打。武大爷一看有理说不通，打吧，手摆双钩，开始接战。要说武大爷的能耐真不错，别看这么大的年纪，腰腿灵活，外五行手眼身法步，内五行心神意念足。双钩讲的是推窗望月，捞钩索带，使这种兵器不那么容易的，耍不好把自己就给搂上。武殿长呢，因为功底深厚，运用自如。就见这对双钩上中下三盘，跟赤府燕文杀了个难解难分。赤府燕文呢，27岁，这家身大力不亏，平日经常吃牛肉，每天都坚持喝羊奶，体格健壮，两臂一晃800斤的余力，这玩意年轻跟年老的人没法比。要不怎么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尽管武殿长武艺高强，钩法出众，岁数大了，力气不佳了，打着打着张着嘴就喘开了，顺着额角和鼻洼这汗就淌下来了。西吴先王朱元璋在后边暗自着急，有心过去救大哥，自己这两下子更不行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武大爷那俩儿子武进忠、武进孝一看，呸呸，哥哥兄弟杀，救咱爹，蹭蹭，两个人往上一窜，这爷儿三个围住赤府燕文。赤府燕文一看，好啊，你们还有多少都过来，我赤府燕文要怕我就不是英雄，来多少我是收庄包圆。再看他精神不减，这条凤翅鎏金镋越战越勇，时间可就不早了，日头已经往西转了。正在打的四军力敌的时候，突然援兵的背后开了锅了，真不亚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，哗！就见援兵左右一分，从外面闯进一员大将。来的是谁呀？还不是一个人，当先开道的正是粉哪吒胡德济，在后边跟着常胜、常林、怀远、黑太岁、常遇春，还有最厉害的新出世的小英雄雌雄眼长茂。前文书咱说了， 胡大海把朱元璋当压榨，压到赤府燕文这儿，他跑回去搬兵去了。到了太平府，一五一十把情况这么一讲，众人一听这个埋怨他呀，有你这么办事儿的，拿我西吴先王当压榨，你倒回来了。胡大海说那怎么办呢，我不回来谁来搬兵啊，废话少说，赶紧出兵吧。郭七也点精兵一万在后面，这些大将心如火烧，怕朱元璋出危险，都在前面开道，这才闯到雨花台。到这时候时间可就不早了，人们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儿，一推算这时间坏了，朱元璋啊命保不住了，有这么长的时间几个朱元璋也完了。另外大家又抱着一丝的侥幸，觉得西吴先王足智多谋，能想办法把命维持下来，可到这一看真不假，里面的还打着呢，众人这心才放下。粉哪吒胡德济一马当先，晃七宝独龙铲，在后头就下了手了。叫这几员大将都跟猛虎一样，援兵哪挡得住，杀开条血路，这才冲进去。大家一看朱元璋平安无事，这才放心呐，纷纷过来道经。咱们单说雌雄眼儿，小英雄长茂，长茂随马闯进来一看，啊，王子没事，他这心才放下。往战场上一看，一个白胡子老头手中擎着双钩，还带俩年轻的，正跟一员元朝的大将动手。他就问朱元璋，我打听打听那老头是哪头的，还有那俩小年轻的。孩儿啊，那都是咱自己人，自己人不打，那对面顶盔挂甲那小子呢，那是赤府燕文，是元朝有名的大将。是啊，那我过去把他收拾了，我要回来。那老头你赶紧给我回来，一个老棺材瓤子你能打得了仗吗？这话说得多损。吴大爷是筋疲力尽，正在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一看援兵来了，心放下了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回归本队。当然了，武大爷一看很多人自己都不认识，这些年变化是不小啊，他重新跟众人见面，咱不必细说，单表雌雄眼长帽催板泪墨雕过来应住赤府燕文。他这个打仗从来不带着急的，那小个骑着马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，禹王神硕往肩头上一横，大个子挺好你啊。师傅燕文一看这谁，这是天底还有长这么难看的，细脖大脑的饼子脸，呵呵，往脸上一瞅，这五官可太烦人了，一个眼大一个眼小，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鸡子儿，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几圈，啪啪鼻子粘鱼嘴。哎呦，就朱元璋手下还有这种大将啊，扛的什么兵刃呢？哦，是一条禹王神槊，这槊可够分量，是不是空躺的？赤府燕文还不相信呢，看怕多时一脸的瞧不起，来者为谁？不认得我呀，茂太爷， 你回头看看，那黑脸的那人们，那是咱爹，叫常玉春，我是他二儿子，所以叫茂太爷，我叫常茂。小子，你清楚没有？呸！你是信口的胡言，耳往哪里走？轮凤翅鎏金镗就砸，他可倒了霉了。人呢，不能以相貌取人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有古怪的貌相，必有古怪的能为。常茂天生臂力过人，受常被飘然叟左梦雄的真传，武艺出众。他是不傻装傻，不愣装愣啊！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冷不防就伸手，你非吃亏不可。就凭着他这个五官貌相，就这副尊容麻痹对方，果然赤府燕文上了当了。刘金堂往下一砸，认为他招架不住，长帽一看乐了，细脖大脑袋直颤的，哎呀，再来点，再来点，把赤府燕文吓了一跳，把刘金堂又收回去了。妈妈，你说的什么？你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说再来点儿，离得远能把我砸死吗？不得挨在脑袋上吗？废话！把赤福燕文气的二次轮堂就砸，离着长帽的脑门子差不多远了。长帽一看，这兵刃你收不回去了，双脚一点蹬，屁股就离了马鞍子了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把劲儿就使足了，使了一招叫海底捞月。那长帽子力气多大，喊了一声开，就听见嘡啷一声，凤翅鎏金镗应声而飞，就起到半悬空了，把个赤福燕文震的，再看两只手全都震裂了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去。他打一冷战，我这小子怎么这么大劲儿？这是个人吗？拨马就要走，长帽一看，别走了，就来这吧，小子。反手一说叫泰山压顶，直奔赤府燕文的后脑。赤府燕文一看躲不开了，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孔背躬身，脑袋躲开，把后背给了人家了，那能行吗？啪，就这一说砸的这个结实，把护背旗砸的啪啦啦飞落，真好像秋风扫败叶，把护背旗的旗囊打个分碎，把赤府燕文打了个骨断筋折呀，当时就死于马下。后边的众将一看得了胜了，杀打旗砸战马乱斗交魂，前后夹击是援兵大败，义军乘势就占领雨花台。说的是个坏事也是好事，坏事朱元璋好像没死在这，说好事转败为胜，把雨花台得过来了。众人一并到了雨花台，是隆重祝贺呀，先给朱元璋问安，有的来道经，朱四爷一概全挡架了。其他的弟兄过来参见大哥武殿章，又在镇子里面把武大嫂接出来，弟兄相聚说不尽的心里话啊，这个咱就不必细表了。雨花台占领之后，朱元璋一面整顿军队，一面给众将记功，另一方面 就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南京就在眼前，朱元璋召开了几次御前会议，不过大伙一致都认为南京不那么好打。你看打太平府啊、芜湖关呢、雨花台啊，哎，这都好办，唯独是金陵啊，就是南京，那是藏龙卧虎大邦之地，南齐省头一个大城镇，刨出北地燕京就得数这儿了。城墙也高，护城河也深，里面守城的一色都是火炮和弓箭，再加上主将是金陵侯赤府燕寿，手下精兵150,000，在采石矶长江里面密布战船，船上也布满火炮，要想把这钉子拔下来谈何容易。最后军师大帅大家一致认为，要想打南京非得分兵打，一方面把南京外围的城镇全给它端起来，再一方面把长江封锁，断绝它的水路，孤立南京，然后一鼓作气才能拿下来。朱元璋听着有理，马上就执行了。怎么样分兵呢？元帅徐达分兵三路，这一路派郭英、郭士俊领精兵50,000，上将10员攻打宁国府；派常遇春领兵50,000，上将15名攻打瓜州。元帅徐达自统精兵攻打南京紫金山，朱元璋领着其他人马坐镇雨花台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就开始操练军队了。凡是那老弱病残者一律淘汰，全选拔那精壮的，每日操练。尤其攻打南京需要水军，就让大爷武殿章带着汤和邓玉专门训练水师，准备战船。这个日子可不短呐、啊！3个月以后，朱元璋得到战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常遇春这一路攻打瓜州的失败了，一开始打得挺顺利，后来中了人家的空城计，被困在瓜州，现在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眼看命都保不住了，派人出来告急呀、啊，让西吴先王速派援军。朱元璋一看这怎么办，一把这大将都派出去了，眼前的都是一些年轻人。常茂一听可急眼了，找朱元璋来：我四伯父，我爹困在哪儿了？困在瓜州。哎呀，真饭桶，大活人怎么能叫做困住呢？我你给我一道旨意，我要去救我爹，我爹要完了可就都凉了，你看怎么样？最后经过研究，让常茂带着武进忠、武进孝领兵3000，身为前部先锋官，闯连营，展开一场血战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